2点整。 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怎么样，您家的暖气热乎了吗？对吧， 这两天应该是差不多得试试这个水管子什么通通气 什么排排水什么的了。 是是是，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嘛。13号星期五再过两天它就该正式供暖了，按说是明天夜里边就应该是正式供暖了。所以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是首先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哈，您可以把您家里的暖气怎么样了告诉我们哈，暖气热乎了吗？ 哎，排水了吗？放气了吗？ 这必须得放气吗？ 据说是必须得放，好像每个物业在供暖之前都会楼下贴告示。 是吗？ 哎，我们工作人员要上您家提前给您暖气排排水放放气，家里得留人啊。 住楼房的自然有暖气，住平房的就只能烧炉子了。 不过现在哈，这烧炉子也是很多朋友的回忆。 是是是，所以今天第二个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家那些炉子上都曾经烤过什么？ 那个地瓜呀、鞋垫啊，什么都算。 你能分着说吗？ 反正 地瓜先说个馒头片，你再说个鞋垫， 不是使的同一个炉篦子。 这两天呢，城管交道口执法队查出了一起上门送煤的无照售煤行为，你听起来挺别扭。就是说白了，咱那蜂窝煤按说呢是正规厂家的，您千万别图便宜。有可能那便宜呢就质量稍微差一些。交道口执法队的这个队员啊，在胡同里边巡查的时候，发现一男的正从一三轮板车上往居民家里边搬煤呢。于是呢，执法队员上前就问问这男的说呀，他是通过事先给居民留的电话接受预定之后，然后送货上门。按说这服务也算比较周全啊。现如今连这个卖煤的都有自己的一些什么送货服务啊， 都能上门了， 甚至是微信服务啊都有。那么城管队员了解了一下，这个无照贩煤呢属于个人经营，虽然声称自己进的是正规煤，大家用的都说好啊，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但是没办法提供进货票据，也说不清楚进货渠道，因为是预约送煤，这个卸完货之后转身就走啊，他不再走街串巷，这给人家城管的执法也带来一定的难度， 不好找。 据这个交道口街道工作人员介绍说呀，交道口街道辖区里边很多平房居民区，虽然地区呢已经进行了煤改电的工程，但是部分上了年纪的居民啊，为了房间更加暖和，也出于习惯依然呢使用燃煤取暖， 就是有了暖气也愿意支一炉子。 对，就是为无照的这个煤贩呢也算提供了一些商机。所以呢在这儿人家也是提醒大家啊，很多煤贩子用的都是比较低的价格从河北等地的私人加工点购进的蜂窝煤，掺杂了一些这个正规的这个煤当中，反正掺着一块火着卖。有的甚至直接卖的就是那种劣质煤，有的时候为了图方便和便宜购买了无照商贩这个劣质煤啊，既影响烧火取暖，这肯定是不太好烧，不太好着，也不太好取暖，燃烧产生的这个烟尘也会对人和空气造成不良的影响， 对，包括里面的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物质。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哈，这个第一呢就是您买正规啊厂商提供的这个蜂窝煤，另外呢如果您这个有煤改电的话，您咱还是使这个 电的。 对，生活方式也是在不断的进步。 当然了，有的时候是有一种回忆在里边，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吗？就是您那煤炉子上边都曾经烤过什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了，您家里边暖气怎么样？热了吗？尤其是那些没热的，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告诉我们，我们也算跟您呼吁呼吁是吧？也算是给您帮个小忙。 对， 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随着互联网对生活的渗透啊，我们已经被淹没在了一堆用户名和密码的海洋之中啊。 哎呀， 就什么都得需要一用户名来注册，然后你还得设一密码。 嗯， 这个密码账户也多啊，也不好记。可是都说是都所有的都设一样的密码，又担心这会不会破了一个就全都被丢， 哎、 被破解了。 我媳妇儿前两天那个某六三的邮箱在那个 APP、 啊、 就是那个苹果的 APP， 商场里边那商店里边就被人破解了， 是吧？ 原来那些东西都找不着了。 哎呦，你看看这风险多大呀！这大家伙也担心会出现像这个我师母那种情况、啊。那个全球互联网安全媒体平台这个黑客和极客日前就发布报告 啊， 这个报告仅仅以2014年底某购票网站因为撞库事件泄露数据作为数据源，分析了目前中国网民的密码设置习惯 啊，就是咱大家没注意可能还有习惯， 哎，大家伙都愿意怎么设密码，这密码设置有没有什么规律啊，就发现啊什么手机号啊、生日啊、注册邮箱啊、邮箱名作为密码，这都是非常不安全的行为。在本次事件当中啊，共有13.1389万名用户的信息遭到了泄露。其中呢，主要以80后和90后为主，80后占比最高啊，达到了65%。密码设置的第一大忌就是包含常用词汇。从网络曝光的13条泄露的数据来看哈，还是有不少人在设置密码的时候使那个12345612345。1234啊，1314520521这些常用的词汇。 哎，这520521还算常用词汇呢？ 啊， 什么意思呢？ 就520谐音我爱你嘛，是吧？ 哦、 就使这个带520的用户啊，那数量达到4500人之多。同时啊，这个密码设置的第二大忌，那就是生日。 啊，就是自己的生日当密码。 你别管自己的还是男朋友女朋友还是爹妈的啊，使生日这个作为密码这个泄露的这个人啊也是特别多，数量特别多，是有2326人，这也就6位哈、啊、你这身份证一丢一破就又破解出来了。而这些犯了密码设置大忌的人当中啊，还是以80后为主，占到了83.8%，远远超过了其他年龄段的群体。 是80后现如今，哎呀，80后今年多大了？ 80后最大的今年30了呗。 35， 数学不好 啊，没关系。这个前面说那个常用词汇和生日，这是两大忌。第三大忌就是使用户名和邮箱作为密码。 用户名是这个 啊， 密码还是这个？ 哎，对，就重新再敲一遍哈、啊。在泄露的数据当中啊，有1700多人使用自己注册的用户名同时作为自己的密码。 哎， 而使用注册邮箱作为用户密码的这个用户就是更多了，有2396人。与此同时呢，本次泄露事件当中有81名用户啊，他使自己的手机号做密码。这个当中啊，那个占比人数开始发生改变了 啊， 60后的比例最高。 这回不是80后了。 哎，说怎么样设置高强度的密码呢？给大家一解决方法呗。 对对对，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人家这极客这团队给建议啊。从内容上啊，应该是自己能够记得住，但是别人难以联想的信息。比方说，您可以选择比较隐私的纪念日或者词汇来进行组合。 像什么结婚纪念日 啊， 领证纪念日， 然后再拼一老爹老妈的生日，然后再带上孩子的那个手机尾号。 哎呀。 这个值得注意的也是哈，像用户呢应该对自己的密码呢设置安全的级别区分。比方说啊，你这个银行邮箱的密码那设置的保密级别应该是最高的，就要复杂一点嘛。而你平常使的社交网站啊，这些这个登录的论坛什么的，这个账号密码难度稍稍低一点没问题。 是 不同级别的密码千万别设成一样，您别邮箱银行跟你那个论坛登录的密码是一样的，这就坏了事儿了。 是 级别高的密码不仅设置要相对复杂，而且您还得常用常新，定期修改。 哎呀，话虽这么说，就怕定期改了之后忘了。 对， 啊、 又不敢抄在一个小本本上， 抄 本本丢了怎么办？ 那弄一个带锁的本儿 啊，钥匙你找得着吗？ 嗨，都是麻烦事儿。 所以这还挺麻烦的哈、啊。这个现如今有很多的一种软件，比如说密码生成器啊，自己也记不住，但是它会生成一很复杂的密码。 但是手机要是丢了也麻烦， 对 对吧？哎呀，这是一个很纠结的事儿，希望咱们大家都能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过话说回来了，刚才那些建议希望您能够使。另外呢，就是想说什么用户名和密码一样的，拿自己生日当密码的，咱就以后算了吧。尤其是银行卡，千万别这样。 对、 啊， 一丢全丢了。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短信和微信哈、啊，这个一说这个暖气的事儿，大家还是很有热情的。那是花开说。我们家的暖气啊已经热了一个星期了。 哦， 小时候住平房生炉子，还真烤过鞋垫， 是吧？ 你看看王哥没说错吧？ 我小的时候特别愿意动那炉钩子，然后我妈我爸就教育我说，因为家里没有，奶奶家才有嘛。 嗯， 小姑娘家拎个棍子像什么？像什么话？像什么样子？ 那不是棍子，我们那个管叫火钩子、火筷子。它这钩子，它肯定是带钩的。 但是就是整体来说还是以铁棍嘛、 嗯， 反正就是觉得女孩拎起来不雅。但是越不让我动，我越想偷偷摸摸拎起来看看。 对，拎着出门问干嘛去啊？ 啊，干嘛去？ 啊、滑冰车去。 滑冰车一根够吗？ 拿两根也能滑。 那得上别人家再拿一根。 才英说，我们住在钢研社区啊， 嗯、 钢研院那边大概是11月1号就供暖了 啊。 你看。娟子1955也说我们那片啊，那一塔一壶一塔一壶涂，你知道哪儿吧？不说了，反正10月30号提前半个多月就开始供暖了，我们很知足， 嗯、 感谢有关部门。 哎，好人马大姐说我们小区也给力，这也是提前就给供暖了啊，感觉特温暖 啊、 嗯。但是这空气不给力，一个星期了，生活在这样的空气当中， 哎、 据说。下周一之后就重见天日了。 是是是， 嗯、 老周也说炉子上烤过下雪汤湿了的棉窝， 棉鞋啊、 对对对对，那种黑的棉窝，那种还真是，如果一旦湿了，还挺不太好干的。 哎，别说，我还真是烤过那样的棉鞋啊、 嗯！ 烤完了之后啊，那鞋面上它一层不知道是盐还是碱渗出来的，就是因为连脚带出汗啊，带踩出来的，这都是生活的记忆和经验啊。 我有一种不太好的联想，算了， 这是一条带味道的微博， 算了吧，不说了。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暖气热了吗？小时候在炉子上都烤过什么东西啊、 嗯、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让我们觉得有点忒着急的事儿，当然现如今也是没办法，现实就是很骨感。 什么着急啊？ 最近记者在北大医院妇产儿童医院，就是北大医院的妇产儿童医院、 嗯、 见到了来做这个孕前检查的女的，这肯定是女的检查 啊，是 啊，当然一看竟然是个大学生， 还没毕业呢。 哎，小林尽管穿的相对成熟的外套，但紧张和羞涩的神情，这说白了，您要是有经验，您没事看见还挺好玩的哈。这个还是把他和其他做孕检产检的女士区分开来，在候诊交费的时候，他紧张的翻自己的钱包书包，一不小心带出了学生卡，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嗯， 这小林呢已经上大四了啊，自己和男朋友呢已经处了5年了。不对呀、啊、 嗯， 这一算是从高中就开始了，是吧？ 这故事太多了。 哎呀，关系非常的稳定啊，已经见过双方的家长，打算在今年年底去领证结婚 啊。这打算要结婚了。 哎呀，前段时间听新闻说不是要放开二孩了吗、 嗯、 家里边就打电话说我们可以开始准备。这家里边人打这电话干嘛呀？以后啊，生二孩还是比较年轻，对孩子的质量和自己的身体都有好处。 嗯， 小林说，她和男朋友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来医院做个检查，一切顺利呢，就准备备孕。 真是着急呀！ 记者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都发现了准备怀孕的学生啊，大多处于大三、大四或者研究生阶段的最后一年。工作或者是一些前边的这种选择已经提前落定了 啊， 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是比较好的，不用为毕业之后的这个生计发愁。 嗯， 你比如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小杨就跟记者说，他专门咨询过医生，自己今年22岁。你多大岁数？ 我26。 人家说了，如果现在备孕呢，23岁生第一个孩子，按照3年还二孩的最佳时机，26岁就说生第二个孩子。 哎呦，人家甩我10条街。 小杨说，如此一来，30岁之前两个孩子都能进幼儿园或者是小学 啊。 哎呀，现在的孩子怎么想的这么遥远呢？ 嗯， 说自己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职业发展，就是人生赢家应该有的节奏。别人为了孩子停下脚步的时候，我已经在全速奔跑了。 我觉得我就是他口中所说的那别人。 没事没事，我36岁还没孩子呢，他才26岁不到，是23岁，没着急，甭着急。 嗯， 北大妇幼的一位医生跟记者说了，说从优生的角度来说呢，的确20岁到25岁是非常不错的年龄。 这个也不见得，世界卫生组织这个说最佳生育年龄比这还提前呢啊。说这时候呢，怀孕为宝宝发育提供的母体的条件是最好的，避免在高龄阶段生二孩。对于在校大学生这个备孕情况啊，你说现如今这学校他到底管不管呢？来自高校的一些负责人对记者说，目前高校集体户口的大学生已经可以办理生育服务证了啊，这意味着可以生， 是吗？ 但是从学校的教学管理实际出发呢，他们还是希望学生怀孕之后啊，能够及时跟院里边跟系里边说一声，怀孕待产期间你最好还是休学啊，这样对学生自己对孩子都有好处。 嗯， 据说在杭州、南昌啊，这些女大学生生育都已经开始享受生育保险报销了， 是吗？ 着急吗？ 还行，得先把自己终身大事解决了之后再想孩子问题吧。 听了这条消息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大学生跟我们那个年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上大学，他就是不一样啊。 就是这感觉，这火急火燎的，有人在屁股后边撵着追着跑呢。 反正人生有些时候的一些选择，人不是说了吗？人生不是赢在起跑线上，人生也不是赢在你这个路上到底怎么勤奋，人生是赢在转折，就是你有什么样的选择，对吧？当然了，选择是每个人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一些决定，还是希望等多年之后呢，别后悔，而且呢，多年之后应该是庆幸一拍大腿，幸亏我当时 怎么着了啊！反正也不管怎么说哈，大家也各自有各自的活法，每个人人生路线的选择都不一样。能有这样多元化的选择和不同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也觉得挺精彩的。 哎，也挺好，是吧？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放片花的时候，我们这个直播间欢乐多呀。 啊，怎么了？ 王哥用他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这个口气说，31岁离婚是吗？ 我没说，有证据吗？ 哎呀，所以咱结了婚就别离啊，是吧？生孩子之后就更不能离。 不过也确确实实是这样，这因为很多人啊，在迈入人生新阶段，当这个丈夫啊，当妻子，包括当父母的时候，还没有想好自己有没有这责任，自己还是个孩子呢。草率下了决定之后啊，他就容易出现这个出尔反尔、后悔的情况。 反正你就这么说吧， 啊 我们都理解。 反正我先解决人生大事再说吧。 来，我们继续看其他方面的事儿哈。 是这个，走进通州区有一个小区，在楼道门右侧竖着两块小黑板，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爷正手拿着粉笔摘抄呢。过来有居民啊，就围着看，有的边走边说，哟，周大爷的健康板报又更新了，那晚上出来遛弯的时候咱停下来看看哈。这位出板报的这个老大爷呢，叫周青山，今年已经82岁了，就住在这小区的 A 座。7年之前呢，这退休之后没什么事儿的周大爷，无意之中就看到了楼下有两块废旧的装修材料，顺手捡起来几块，钉上了架子，再刷上了黑墨汁，就做成了两块小黑板。 哎， 打那以后啊，喜欢读书看报的周大爷，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把书上报上看见的那些有价值的健康知识抄到小黑板上。久而久之啊，这就办起了健康黑板报。为了让更多居民能够看见这些健康知识，周大爷特意把小黑板摆在了楼道门口。时间一长啊，这周大爷还培养出了自己的一批粉丝。每回周大爷出黑板报之后啊，都会有几个人围过来来看。他在前面写，就是大家伙就在后边读。渐渐的，楼里的居民呢，进出楼道都会不由自主的站到小黑板前面停一停，读一读。这板报虽然是挺好的，但是还是有一些行色匆匆的上班族啊，他想看没时间看。 哟，这怎么办呢？ 周大爷就开始开动脑筋啊，想想，就在其中的一块小木板上钉了钉子。每当看到适合年轻人了解的健康养生知识的时候啊，他就把它剪下来贴到纸上，然后再挂在钉子上，就能让路过的年轻人啊摘下来看。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报少人多抢着拿的局面。 为了让最需要的人看到简报的内容，周青山呢就将这些简报送到了这些着急忙慌上班的年轻人的父母手中。 嗯， 大人家里这个长辈不是在家待着嘛哈，这把这些知识送到人的手里，所以呢周青山手里啊就多了一个布袋。看到楼上的张大婶，他就递上了白领职业病的健康知识。 嗯， 他张婶啊，你们家闺女整天坐办公室，赶紧让她看看这个。 哎， 遇着李师傅，他又拿出一份简报。 嗯、 哎，那李师傅，您儿媳妇怀孕了吧？这有好多要注意的地方， 哦、 我这上面说的都挺详细的，拿回去给孩子看看。 要说这大爷多热心肠 是吧， 啊，邻居都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他人家全知道。 嗯，人家周大爷现在这个办的红红火火的呢。 嗯， 周大爷又建了一块小黑板啊，叫做群言堂。 什么叫群言堂？ 楼道口的群言堂上啊，居民们纷纷留言。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有困难找保安，司机朋友请合理停车。 哎，这都什么 啊， 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往上门写。 哎，大家觉得有价值的、啊、需要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啊，都写在群言堂这块小黑板上。 哎， 周大爷说啊，我做黑板报的目的啊其实也特简单，一呢是希望邻居啊都能健健康康的，二呢是希望大家伙的关系都能和和睦睦。 嗯， 如今已经82岁的周大爷啊，还在坚持着用粉笔在黑板上不断实现着自己的愿望。 要说这7年前开始干，这就算开出了7年的黑板报了， 是啊， 是吧？这大爷真是热心肠，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区里边，因为有了这样的大爷，有了这样精彩的黑板报， 嗯、 还有这追着跟你说，哎呦，你看看这个。所以这小区多温暖。 是，也希望这周大爷这两个愿望啊，健健康康和和和睦睦的愿望一直都能实现下去。 嗯，当然了，有的时候生活嘛，它多种多样的标准，有些年轻人可能凭什么你知道我们家谁怀孕了，我就不想跟你们说。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生活它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这种生活经历和自己的一些处事方式啊，咱们大家一起多互相理解和包容， 对、 啊、 彼此尊重吧。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涛子说，哎呦，我以前住平房的时候，这个生炉子上边烤的有橘子皮、红薯、土豆。 烤橘子皮干嘛呀？ 味儿啊，这不是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屋里边会有一种橘子皮的香味 儿。哦，熟橘子皮的香味儿哈、 啊。反正就是挺清香的。 嗯，这外说暖气还是凉的，空调开了一个星期了，家里老人觉得不大受得了。 嗯。 以前呢，炉子上烤馒头片烤的最多。 嗯。 晚上睡前切了放在炉台上，早上上学抓两片就走。 关键是您家住哪个小区？怎么现在暖气还不热呢？ 关键是您刷那个这个烤馒头片上面刷酱吗？ 嗨。有很多时候烤那馒头片儿，然后刷点大黄酱。哎呀，一说饿了， 刷蒜蓉酱也好吃。 黄酱， 蒜蓉酱，投票吧，听众朋友。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中午啊，11月13号中午、 哎， 北京警方发布通告说，昨天晚上7点多，北京市公安局禁毒总队会同朝阳分局，根据群众举报。朝阳群众又立功了， 哎， 啊，在朝阳区某小区内查获了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的46岁北京籍男子歌手尹某某。警方现场起获了少量毒品和吸毒工具，经检测，这个人呢尿检呈阳性，初步检查该人对其吸食毒品和非法持有毒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一说歌手尹某某啊，这个记者也是在网上查了一下，尹相杰，69年出生的， 嗯， 房山人，今年刚好46岁。随后呢，记者已经向北京警方证实，这个尹某某就是歌手尹相杰。 这已经是第2回了吧。 哎呀，这个今年的2月28号，尹相杰因为涉嫌非法持有毒品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随后呢，法院是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尹相杰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2000块钱。庭审的时候啊，尹相杰是这样说的，说他年底啊活动多，吸毒呢是为了醒酒，保证第二天的活动质量。辩护人也说啊，他又检举其他吸毒人员立功表现，但是法院呢对此未予确认啊。最后陈述阶段，尹相杰面对媒体镜头还跟那忏悔，并且感谢大家对他的关注，说本来应该是回报大家的时候，却做出了如此丢脸的事情，也希望大家以他为鉴，以他为戒。今年7月24号， 这个尹相杰不是被释放了吗？这刚七月份啊， 嗯， 四个月之后再次被警方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抓获了。 哎呦， 哎呀，记者就这事儿呢，这不是四个月又犯啊？记者就这事儿呢，问问有关的法律专家吧。据法律专家说，那这如果真是尹相杰的话，那就属于第二次涉毒犯罪啊。我们国家的刑法规定啊，出现故意犯罪的行为，五年内再犯处于累犯，需要加重处罚。这个累犯当中还有一项特殊的犯罪方式，就是这个毒品再犯。根据刑法明确规定啊，毒品再犯是没有期限的，也就是说，他只要自要之前啊有关于毒品的犯罪行为，不管多长时间都是要加重处罚的。 哎， 你看这刚四个月，这属于特定的，这肯定是毒品再犯呐、啊，这肯定还会受到一些更严重的惩罚。 你说之前面对镜头又忏悔又这啪啪打脸啊、哎，话音还没落呢。 咱都知道哈，这个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什么要远离毒品呢？他有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心理上边啊，他戒不了，对吧？他不太好戒、 嗯， 要不然为什么说戒毒，哎呦跟抽大烟似的难受的慌呢？但是既然已经啊有这样的犯罪事实了，有这样的这个经历了，咱就应该下定决心。有些人还是能戒的，关键是靠您的毅力怎么样， 对 吧？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如果这个事真的是真的的话啊，就已经辜负了大家伙一开始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我觉得这事儿可能再能重新赢回大家的信任，那是难上加难了。 反正总之还是那句老话，咱普通人哈、啊，咱普通老百姓还是记住那句话。珍爱生命，远离各式各样好听名字的、特别好看的各种所有的毒品。 是。 为什么要强调呢？因为那些词儿，就这毒品的名字啊，起的可诱惑。 是，就网上看到那图片啊，那有的真的做的跟那小糖片一样，还印着卡通图案的，所以就千万别被这些形形色色的东西给迷惑了，对吧？接下来给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女子王红啊，在父母过世之后才知道，哎呦，爹妈呀，把两套房都过户给了弟弟，这自己一套没捞着啊，一怒之下就把他弟弟告上了法庭，索要房款。最近呢，经过通州法院调解，王红的弟弟付给姐姐25万块钱，姐弟俩握手言和。王老先生夫妇生前啊，确实是买了两套房子，一套呢自己住，另一套啊就给了王红的弟弟，也就他们家那儿子，一家三口。 嗯， 两套房子呢都在同一个小区，这个他们家那儿子呀，每天呢都会到父母家来照顾二老的生活。而已经出嫁的这个姐姐呀，每个周末都会回娘家看望，给父母做点好吃的。这子女也孝顺，所以啊，王老先生两口子这个晚年生活很和美。随着年事渐渐高了，老两口就开始盘算着这个先处理好两套房产的归属吧。 嗯， 2005年，两个人呢和他们家儿子签署了一份赠与书，将儿子目前居住的房屋就赠送给儿子了。 嗯， 而这老两口居住的房子 啊， 就打算是要留给孙子。 啊、哦，不给自己闺女， 哎，就是儿子的儿子要给孙子。 嗨， 不过呢，两套房子当时都没办过户手续。此后几年呢，因为这个孙子年纪比较小嘛，老两口呢就把这两套房屋都以房屋买卖的形式过户给了儿子。 嗯， 为了子女和睦，两位老人呢对女儿隐瞒了实情。 嗯， 并且嘱咐儿子说：“那等我们百年之后，你再跟你姐说吧，哈， 别说， 先别声张。”等老人去世之后啊，这家里的姐姐才知道两套房屋都给了弟弟，这心里要那叫一难过。她记得啊，她父母曾经说过，说百年之后啊，弟弟住的房子就给弟弟，父母的房子给他自己，怎么最后全成了弟弟的了呢？从此啊，这姐弟二人就是心生芥蒂。今年上半年，这姐姐就把弟弟告到了法院，说父母呢是把房屋卖给了弟弟，弟弟应该付给父母房款。既然没给钱，那部分房款款项应该作为父母的债权，他作为女儿应该继承，有权要求弟弟把这钱付出来。开庭之后啊，经过法官多次和姐弟俩沟通以及做调解工作，两个人呢最终解开了心结，最后弟弟同意支付给姐姐25万块钱，了结此案。 所以你看刚才大学生着急干嘛？生俩孩子是吧，俩孩子生养教育一系列的问题可能随后还有很多哈、啊。我们也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很多调解室里边，哎呦，这子女争夺这个财产的哦，哎呀，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中国人可能还是没这些习惯。您比如说在世的时候每年时不时改个遗嘱，立个遗嘱之类的哈、啊。但是还是想说啊，就是孩子对于老家这些遗产也好， 啊，家产也好，反正最好呢还是能够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把这事儿呢说开了，说明白了，别等老人走了之后，这成了最后告到法院，这关键也丢人的慌。 虽然说这老人有权利处理自己所有的财产啊，那都是老人的自由，我们应该给予尊重。但是确实啊，当父母当家长的这所谓的都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一碗水端平这事儿，可能还真的需要技术来把握一下。 没错。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又是我们的丰台达人秀啊。也期待着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人都在发送着短信和微信，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念不了了哈，向您说声抱歉。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儿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将要认识的是卢沟桥乡的公益达人齐文勇。 听众们大家好啊，我是丰台公益达人齐文勇。 他是北京的一名的哥，从92年开始以来，一直到今天获得了北京的士之星、和谐车队队长等称号。09年他集合10多名志同道合的的哥的姐组成和谐车队，帮助爱百福的盲童孤儿坚持到今天。 帮助他们是看病啊或演出，还有我们帮助北京盲校的济慈班。7年我们给济慈了，提供比如说每年的感恩节他们要演出，孩子突然有病或者治疗到城内，吃足我们的队员都是免费来提供他们的服务。那首先我得到消息以后了，就是就得从城里头我们的队员开下的车放空，放到窦店，从窦店再接的孩子们，比如说是演出还是看病，陪的孩子们，我们就是轮班制了。今天可能是轮到您，明天轮到他，有的是多付出一点，一个团队非常团结。这样的话，从我的心里真的感谢我所有的，就是我这个车队的所有的队员。我觉得了，社会了得需要互相的关心和关爱。我也就是说了，也在这方面也学习了更多的这个理念，特别是我们的同行的更好的事迹中来学习，帮助更多的人，奉献真是一种享受。我觉得用心对人家，人家可能就是一生的好朋友。现在我就是我的客户了，基本都是6、7年的朋友了。我觉得从奉献中能找到快乐吧。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我是来自卢沟桥乡的创意达人韩月东。 卢沟桥乡的创意达人韩月东，04年下岗之后，从零开始一点点学起十字绣。随着韩月东的手艺越来越精湛，十字绣的种类就越来越丰富，速度也越来越快。在老师的指点下，在朋友的支持下，他与他的朋友们一起二次创业。现在有不少人还专门来定制他所创作的作品。 我一直就是喜欢写写画画，然后就突然发现十字绣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很美。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学过一点刺绣，所以这个既简单又容易上手，然后做出来又很有那个艺术性质，所以就喜欢上了这个。 嗯，您做过什么呀？ 绣过很多牡丹花啊，跟咱们中国那个文化有相结合的这些东西。做了一段时间之后，绣的那个绣品成品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乡里呢也通过在3·8节的时候，还有这个给5号家庭颁发奖品的时候，也用了我的这些作品。把我周围的这些也是内退的这些姐妹那个发动起来，然后大家就是有共同的爱好，互相交流，然后又还达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现在的状况是通过十字绣这个工艺品的这个平台，然后我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然后把字画还有这个工艺品这方面的这个销售推向了市场，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带动更多的再就业的这些姐妹们把自己的小家美化得更好，然后也把我们的大家把我们的丰台装饰得越来越美。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